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3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00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跌2蚊，美团164.7升2毫，阿里巴巴96.7升1.5毫，盈富基金20.88跌1毫，京东集团241.6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72蚊跌2.6毫，中国海洋石油11.02升8仙，快手63.85升1.2，药明生物54.2跌3.1，中国移动51.5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43，瑞士法郎8.026，澳元5.665，加元6.153，新西兰元5.114，欧元8.3207。每百日元对港元6.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21。港金报176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51美元，卖出189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屯门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近龙日村嘅车辆翻侧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跟住龙日村，因为有车辆翻侧意外，咁车龙啦塞到去近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反方向龙富路去龙鼓滩，跟住蝴蝶湾公园回旋处一段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是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站这段稍微多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爱民村、仲文楼、湾仔皇后大道东29至31号、乐满大厦、天水围天盛苑、盛月阁、粉岭嘉盛苑、嘉耀阁、将军澳宝盈花园二座、马鞍山听涛雅苑八座、屯门新屯门中心八座、荃湾愉景新城一座、荃湾六阳新村 K 座、旺角海富苑海宁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美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十年的经理人莫向晚，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月五号星期四，骚动音乐提提你啊！今日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咧，将会由今年嘅其中一位女新人叫做 Jack 刘志军，有佢第一首派台作品嘅 song To My Heart 嘅，咁我一间就会出现咧，同我哋介绍噶啦。咁我有预感咧，今日呢个节目将会得我个人自己做嘅啫，因为我对面嗰个彭嘉宾阿斌神咧，唔好想同我讲嘢啦咁。你有冇咩想回应啊？ 讲明先，系全日都系嘅。OK， 由朝头早唔系，系由 琴日嘅 开始，我就已经自我同你隔离噶啦。你就唔好行埋嚟我十米嘅范围之内，我唔想听到你讲音乐以外嘅任何嘢。OK， 嗱，我觉得有时有一样嘢好嘅，即系音乐同电影比较起上嚟，音乐有啲咩好呢？音乐有一样嘢好就系你同朋友做一个共同嘅语言嘅时候咧。音乐你唔怕俾人剧透，即系你中意点讲都得啊嘛。电影你好怕，电影有剧透嗰个时间线之分，因为有啲人总会系睇咗先，有啲人系会哦迟少少咁样，即系你尤其而家即系你都知要睇戏买飞都唔系咁容易买啊。 同埋电影你剧透咗，可能会影响到 嗰个观感啊， 观赏嘅过程。 系 啊，歌头先你一路讲，我都喺度谂歌有冇咧？我呢刻真系未谂到。 嗱，有一个状况嘅就系、是、演唱会。以前咧、开 show 嘅时候咧，其实都怕怕地、就是，就系但系个人又会衰嘅，又会好奇心重啦，就会睇下咦网上边有冇一啲预先已经流出咗嘅歌单，知道佢啲歌系点样编排咧， 或者 我有咩嘉宾咧，我使唔使温定书先入场？即系有边啲歌我一定要听咗先入场咧？其实都有呢个状况嘅， 系 咁，但系未至于会话我提早知道咗个歌单。会令到我好唔投入喺个演唱会当中， 或者削弱咗个观赏嘅过程。 系啦，或者唔会话觉得，因为我知道咗个歌单之后，我就觉得个演唱会冇惊喜啦，冇呢个状况。咁但系电影系会嘅，咁所以我而家都比较讨厌嗰啲咧， 咩啊？你讲啊，讨厌边啲啊？ 早过我睇嗰啲，跟住然后喺隔篱喺度。依牙松降咁， 我想讲，唔知系咪因为大家啲戏院一段时间冇开啦，即系你今日睇，即系你晏啲睇，其实第上映第二日睇都已经好早噶啦。 系啊，其实第二日已经觉得哇，你咁叻嘅，你第二日就睇到啦咁样。 只不过唔知点解今次有咁多人第一日就睇咯。我发现身边嘅人，我寻日系12:00睇啦，咁、我都预计咗睇完之后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冇乜朋友，因为冇乜人会同我倾到或者未睇啦。 你搞清楚先，你系平时就冇乜朋友， 平时都有噶，平时都有噶，起码都有一啲叫槟城嘅人会同我倾偈咯。今日就少咗咯，但系咁系啦，跟住我都觉得自己都早啦，第一日上12:00睇，咁跟住当我出咗个 story 之后，睇完套一出嚟已经有。两位嘅朋友，覆我佢已经早过我睇咗啦，包括有 XT 啦，同埋冯家俊啊，咁仲早过我睇，睇朝早9:00咁啊， 咁早睇边有精神噶？ 唔明，跟住你又发现公司嘅同事又唔知点解好多寻晚放工就有时间去睇啦咁因为我寻日都夸张嘅，日头就睇咗Doctor Strange， 夜晚就睇咗 The Batman 啦。 OK， 咁去到戏院买飞嘅位，你睇啲场次都真系夸张，讲紧可能太耐冇啦，唔系好记得咗嗰啲频密程度，但我寻日见到个画面就系Doctor Strange 第二集 一片红海啊， 佢系唔系啊？佢系可能9:50一场，10:00一场，10:05一场，10:15一场，10:20一场，10:35一场，即系每隔三个字内就会 已经有啦。 有一场就喺佢另一个院嗰度就播啦，咁样，即系个密嘅程度系去到咁样样咯。可能真系后来冇戏院啩？ 梗系啦，你隔太多先一场嘅话咧，就有好多人会好似我咁惨噶啦。而家冇朋友啊！你唔好话你冇朋友，而家我更加系冇朋友啊！你明唔明白？ 估唔到调翻转， 调翻转、啊。我而家今日系尽量少同人倾偈嘅，因为都惊唔小心啲人啲朋友仔兴奋得滞就会透咗噶嘛。 系咯，你未睇咩？咦，你未睇 Doctor Strange？ 唔好讲呢啲， 你知唔知咧？原来咧。 因为我哋音乐节目讲翻音乐得啦 ，OK 啦， 系 Benedict Cumberbatch 做噶， 你知唔知咧？ 原来 系啊， 我讲第一集你睇咗未啫？ 冇啊，咩啊？ 但系咧，你讲啱啱嗰一样，即系做功课呢三个字，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大家成日攞呢个 term 嚟，即系讲笑啦，睇 show 啊，睇戏啊等等，成日讲做功课，要温书，预先可能睇翻相关嘅 一啲嘅影集啊， 或者听翻一啲相关嘅歌啊，咁样样。 好得意嘅就係，因為你好想個人係充分準備入到去， 嗯， 令到可以了解曬究竟現場發生嘅所有嘢，哦，例如即係點解個歌手呢一首歌同嗰首歌喺嗰個音樂會上面咁樣編排，哦，可能同佢背即係以前嘅一啲訪問講過或者嗰首歌嘅概念嘅故仔有關係嘅咁樣。我舉個例子，譬如之前睇J 風同埋衛蘭嘅一個音樂會咁，咁有一 part 咧就係你會見到J 風佢會跳舞， 嗯嗯， 咁跳咗少少，我記得我哋好訪問有同佢講過，咁佢就跳 Michael Jackson， 係係係， 咁然之後嗰一 part 佢自己跳咗少少，有啲音樂佔住之後，佢轉落去嗰一隻歌咧，就係佢三部曲嗰時《殭屍獵人》第二首，即係比較有少少懷舊 feel 嘅嗰一首。我而家脑里边谂紧系恩爱之罪名啊， 恩爱之罪名，好，okay， 即系佢个 MV 坐住架开篷跑车嗰个嘛。 因为嗰时我好记得佢访问讲过话，佢当初写嗰首歌嘅demo 啦，嚟到佢系真系好想拣一啲佢自己好喜欢80年代嘅一啲曲风，或者嗰种感觉写落去。 系 咁最终即系同卡叔叔一齐再倾嘅时候，点样 modify， 最终个成品就冇当初可能咁似嗰阵时八十年代嘅嘢啦。 嗯。 咁嗰時佢係有提過自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係啊係啊，我記得。 咁所以你喺嗰個演唱會上面，你見到佢做咗一 part 咁樣嘅表演， 然後再接唱嗰隻歌，你就明點解要咁樣安排咯。 係嘅，我同意。 你就會了解多咗啦。 有時即係都會以前總會有一啲嘅音樂會，可能純粹入場觀賞性質啦，即係未去到嗰種真係做曬功課、温曬書。然後再入場嗰種咧，咁你會有時都會不禁，有時有啲問題就係，咦呢一 part 係做咩嘅咧？呢個表演係做咩嘢嘅咧？即係佢係其實佢係有故事嘅鋪排嘅喎，或者可能佢有啲意念擺喺入邊。咁好多時候可能我都要嗰陣時靠翻掘翻一啲嘅訪問先話，哦原來係咁樣嘅原因嘅，啲咁嘅背景嘅，原來佢個場景點解要咁樣去設計咧？點解佢個舞台要咁樣升係有原因嘅？咁但係唔做呢啲功課係唔知噶嘛。咁你睇嘅時候咧，成日個人就好似好離身， 同埋 好抽離咁樣啊，即係會覺得嚇呢一 part 係我睇咗啲咩啊？呢個問題我以前係問得好多嘅， 嗯， 但係其實原來背後一個演唱會啦，或者演出啦，其實每一個部分，好老實講，真係有好多人嘅一啲意念擺咗落去，真係精挑細選度過曬，其實每一件事發生係有佢嘅內容喺入邊， 我成日都覺得係嘅，即係你拍嘢都係啦，嗯，即係 MV 點解嗰個鏡頭你要影住嗰張台，嗰，嗯，張台揀邊一種嘅質地，是是是可能木嘅台啊、膠嘅台， 是是 上面擺啲乜嘢？除咗美觀上之外， 嗯嗯， 意思上我自己覺得係點都一定有一啲嘅原因嘅，哪怕係我可能嗰個年代 是是 或者那個故事背景咁樣， 嗯， 即係事出必有因呢幾個字，我成日都好相信。 冇錯， 所以就會諗啊，點解會影住呢嗰張台咧？點解個角度係咁咧？點解佢會用水淋自己咧？咁想表達啲乜嘢？即係唔係貪玩話，淋水正咁就算噶啦嘛？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好記得你講起呢樣嘢就我都好記得。Juno 嗰啲 MV 咧，其實都好 detail 噶嘛。我都曾經去睇翻啲訪問嘅時候，都見到佢其實佢揀每一個道具咧，佢真係要好似一個電影製作咁樣去揾翻嗰個年份嗰，那個產品個盒係點樣嘅咧？嗰張銀紙係咩年代嘅銀紙？我記得佢有 MV 嘅銀紙係用緊以前嗰啲嘅叫做咩青蟹咁樣係嘛？即係綠色 嗰張十蚊紙啊嘛， 十蚊紙係啦，佢係揾翻嗰個年代嘅一啲背景啦，嗰啲產品嘅樣貌，先再去拍翻呢啲 MV。其實好多細節係大家平時。可能你聽音樂，你唔會諗到哦，原來入面有咁多視覺上嘅考慮嘅話，你唔會覺得有咁多故事上考慮嘅。可能大家只係純粹去聽嗰個編曲啊，聽個歌詞咁。但係細心留意，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小細節喺入面嘅。 都有，我有慶幸試過幫手參與諗即係 MV 嘅拍攝咁樣啦，都係一啲有畫面，再加上即係配合嗰個歌嘅意思，真係嘅。由場地開始，其實已經諗究竟這個故事背景，首先會不會是有一個故事線行呢？ 嗯嗯， 如果有的話，是發生在一個什麼年代？其實好像我們最傳統啊，講這個機敘文啊， 是 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經過、結果， 其實真係你原來去到你有時去創作嘅時候， 呢、這個就係個根咯，係嘛？係 啊，呢、這、一個根，呢、這個好似好基本，細細個會學，但係你可能都唔為意自己用緊，但你翻翻去，你其實問一啲問題，你諗嘢嘅時候，就係、是、用緊呢幾個元素咯。 咁你琴日睇嗰個有冇呢啲根喺度啊？有冇呢啲地點、原因、人物咩咩結果嗰啲啊？ 嗱，我喺一個唔劇透嘅情況， 俾人 你又衰嘅 指紋， 但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誒。你会做足准备去欣赏一个作品， 系、 咁就系为咗以防头先讲噶啦，有一啲嘢出现你未必即时联想到点解咧，可能你做咗功课，你会知道呢啲场口点解会出现，但同时咧，亦都可能会你过分做足准备咧， 系 而令到你个人嘅惊喜咁减少啦，我会话系啦， 即系有时有啲嘢都系唔好过分地追求你要做足功课咁样入场系开心啲嘅。 我覺得係嘅，你要知道自己去睇電影又好啊，睇音樂會，你點樣能夠係享受得最好？即係雖然係欣賞咪欣賞咯，搞咁多做乜？咁但係我哋都要，即係我哋都要 review 下， 都係嘅。 嘅時候，你都要諗下，其實點樣樣嘅你去？因為我以前睇戲咧，我係唔中意睇任何嘅預告片嘅、因為我唔想影響到我入去。 嗰、那個觀感， 觀感同埋， 因為最好睇嘅嘢喺預告片度已經發生咗， 好多都會噶嘛，你大家都中過唔少啦咁樣，或者慢慢放一啲嘅 teaser 出嚟，少少少少咁樣，裏邊有啲細節，咁你就會哦，如果你有興趣，你去睇翻一啲相關嘅資料嘅話，係啊，代咗好多嘢入去啦，咁代咗入去之後，咁跟住咧，咁嗰樣嘢可能就會按你預期嘅發生，咁就。就係、是、咁樣發生咁咯， 所以我覺得我有一樣嘢係需要好慶幸嘅，就係、是、我終於捱過咗呢半小時，我可以跟住唔使再同你溝通啦，我唔使再同你傾偈啦。咁直至到我哋聽日翻嚟，我哋可以和好如初，做翻一個好 partner 同埋一個好朋友。 你聽下，聽下賓臣今日講嘢把聲幾唔開心。你今日就系唔系对住我？ 你试下得戚噶，你实系得戚噶，而家系咪先？ 好啊，而家陆续续大家可以即系开翻，可以睇翻戏啊，可以睇到音乐会啊，系开心嘅事情嚟嘅。佢都开音乐会啦。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未方，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起飞再大航 ，So then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饮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替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人共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四就够中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yet the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似这崩溃尽逝，祈求能还作几滴飞往天际，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一位，唯独厮守到千世，为求留在那天相拥你之际，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珍珠般的你，像你和后半多凄美，还能凝望你风景就很以离。 刚听过的作品编曲的有梁子龙，但你好像穿越时空回到以前重新经历泰姬陵的故事，由陈慧敏的泰姬。 身边胜利的风雨线，夜半晨海的花雨瓶，水中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水清月未得明，这枝干中有风骨根隔掉，不及寂寞我已变。人如水冠嚣，长头那冬花细蝶风里飘，寥寥有几颗云遮住了，我未算是莽撞，也未太易推搪，太过委屈靠我，也未太易欺负。 听这首作品由他自己去编曲的，他名字是钟楚乔，有派台作品《道间》。 钟楚乔都好中意一啲 post rock 啊、dream pop 啊，甚至乎一啲 ambient music。啱啱你听佢用咗好多合成器。去营造嗰一个好立体嘅空间感。接下来这一首作品的声音设计都是很值得听的，由陈家和麦L的 Who Are You?作品嘅編曲都係 Mel 同埋陳家兩個一齊嘅，歌曲名字叫做 Who Are You。 一天天跟你糾纏，仍在上演，一點點烙印在皮膚，初熱的臉。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佢自己都讲呢首歌做编排嘅时候咧，想你体验好似一个过山车嘅过程。听过 Yuki Luffy 自己编曲嘅作品叫做《点点》。接住来呢首作品有今年嘅男新人，自己都有份参与编曲嘅。佢话自己嘅音乐特别受到譬如 Tron 呢套电影嘅 soundtrack 啊，甚至乎 David Bowie 嘅作品影响。佢名字叫做余宗尧。 终于我有种过程，圈绕世代，那根直线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受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束缚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免痛，还似让跌中的我分离空洞。失方向那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升空以后，如果你有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山外太空，繁星簇拥。 了解咗阿 Des 佢嘅音乐口味之后，你就知道点解呢首歌有咁重 cyberpunk 感觉嘅太台作品。听过有 Dance 啦，加埋 Tony Wan 啦，同埋 Adrian Chan 编曲嘅歌，嚟自新人 Dance 余宗尧嘅《绿洲》。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仍兜转，存在之后好比陷于思考中，那心。主角为了解一刹感觉，为了解一刹错过，别怯慌。因果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牛尾狮子，原来是一早所握的。 听见的一切歌唱，遇见的一切信仰，在冥想。通过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明了苏醒有时，花一开早栽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为何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为何是一早已经可赞许先知？为何是一早想握的既定锁匙？由人逆转天意，出生了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更好由谁决定结果？自己主动。 作品繼續都是由自己去做編曲崗位，而他們的作品亦都你一聽到都好是聽得出屬於他們的聲音，由楊同 Martin 組成的組合石山家有這首派台歌叫做《先知》。先聽一節六點鐘新聞報導， 環球金融市場或者會更為波動。北京自昨日下午3点起24小时内新增3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本轮疫情累计超过540人受感染。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全市疫情涉及10多个区，相信社会面仍然有零星引力传染源，传播途径仍然未阻断。當局又宣布，為了減少人員流動聚集，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單位將會帶頭落實居家辦公要求，有需要返回崗位工作的人員要實行工作單位和家庭點對點閉環管理，室內文化娛樂場所和體育健身場所亦都要全部暫停營業。北京市委、市政府向全市民眾發信，指北京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和最複雜的防控形勢，疫情處於高位平台期，防控處於最緊要的關鍵時刻，希望社會各界和市民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天氣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几分钟前清理好，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现在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慢线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龙尾都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在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都是曾经有坏车，亦都是走了的了。但是洪隧的港岛入口现在交通比较挤塞，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去观塘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近宝顺路桥底。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道近石梨背水塘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挤塞，咁去沙田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尔登华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鲤鱼门径一号海澳湾二座、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七座、屯門仁政街7至35號屯門中心大廈、九龍城東頭二村望東樓、將軍澳天進 3B、1B 座、上環新街市街8號康威花園 A 座、柴灣興民村文富樓、屯門富健花園8座、天水圍天恩村欣怡樓和沙田愉翠苑愉勤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一套改编自小说作品的都市职场剧， 由秦岚饰演艺人经理人莫向晚，高以翔饰演律师莫北。 面对职场初老症，莫向晚怎样找回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每日连续播放两集，等你过足气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刘班不会留一世的。 陪每一天讲再见，陪每一天都再见，谁去光阴可以再一遍。 除了是记录自己留班的经历之外，亦都是有感而发，这两年的疫情生活有原地踏步的感觉。不过扎契歌曲当中最后都是表达了肯尝试就会有另一种出路。作曲 K 曾扎光，填词林若玲，编曲咳森风王兆明 K 曾，监制咳森风。 欢送会别同辈， 上榜四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黄明德刘班同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呢，之前都已经有同朋友拍下片啦，唱下 cover 咁样噶啦。 是啊，所以最近看到他有自己的作品真的很开心啊！我打算送这一句给他： 细水长流自君， 不用急，慢慢来，一定会有成绩的。 我哋送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 Jack 刘志军嘅，你好 ，Jack 你好。 呢一句啊，呢个卷轴可以鉴赏一下，细水长流志军， 好正啊呢个。 我见你笑得好开心，我哋都觉得好欣慰啊。 即係咁樣㗎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寓意嚟嘅，細水長流，即係好似頭先波勝咁講，慢慢做就會有慢慢揾到自己嘅 path 啦，會做到一啲嘅成績出嚟啦。 本身諗咗無聊嘅嘢㗎，即係不過用過就諗住咩劉志均衡飲食啊嗰啲咧， 有你啊用過啦呢啲， 但因為用過啦，即刻諗到呢啲好無聊嘅嘢咁樣。但如果意義上面同埋特別你作為即係第一首自己推出嘅歌一個新人嘅時候，呢句好似幾啱數咁樣樣咯，細水長流。 系啊， 即系一点一滴累积咁样，然后就即个成绩慢慢咁样越滚越大咁样样啦。即系好似头先嗰个声带咁讲，就系睇阿 Jack 嚟嘅 social media， 其实都会见到之前一路以嚟喺你出歌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同一个朋友去一啲外境嗰度，即系佢系打鼓，你系唱 cover 咁样样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啊。 呢一样嘢系其实大概几耐之前开始咁样玩嘅又。 那個其實呢那個鼓手是 Underdog 啦，咁跟住佢呢之前有去過一個節目叫激戰啦，唔知你有冇睇，係啦，佢係入面其中一個參賽者嚟嘅，跟住呢我其實就同佢認識咗好耐㗎啦，係中學同學嚟嘅、所以呢我係見住佢即係辭職，跟住就要分身做呢件事啊，跟住然之後呢去到我哋睇返嗰個節目嘅時候呢，佢都係即係喺我屋企睇咁樣啦，跟住我哋就傾呢件事啦，佢就話唉，其實我真係好想做全職鼓手，但又唔知點咁樣。所以咧，結果咧，我就同佢冚咗，就拍呢一個嘅 kind of 係 music project。然後就開展咗你哋見到嘅嗰啲片啦。 哦，咁嗰陣時有冇即係要去諗嘅就係、是、哦，究竟我拍呢啲片，因為即叫做坊間上網揾嘅時候，都會可以有非常林林種種唔同類型噶嘛。點樣揾屬於你哋兩個嘅一啲叫翻唱片又好點樣？嗰時有冇諗個方向啊？ 點樣去做啊？ 有冇噶？ 我覺得咧呢、這個都係緣分嚟嘅，因為咧我想出歌咧，其實係心底嘅願望啦。但係有陣時成日都會覺得，我啲歌會唔會係？即系点讲咧？我又冇话好似一啲前辈或者点样，佢做过好多次嘅咁样。咁就我觉得系好多谢，就系你哋讲呢个 cover 片，好多谢 Underdog， 因为佢帮咗手好多嘅。系佢听我啲歌，跟住佢就话即系做啦，我觉得好好听、哦，我觉得好好听、哦。咁跟住我哋又拍片咧，其实个原意就系想出歌之前咧， 系 咁就大家多啲认识我哋两个咁样。 哦， 所以就。perfect 啦，你哋而家就睇到嗰啲片啦。 哦，真係咁樣累積咯，咁即係做緊嗰一樣嘢咯，其實係。 係啊，因為製作需時啊嘛，所以我哋拍緊嗰啲 cover 片嘅時候，其實已經做緊歌噶啦。 哦，但係變相去揀一啲 cover 嘅作品嘅時候，當時會唔會都係有啲乜嘢嘅考慮底下會揀你推出咗嘅一啲 cover 作品咁樣咧？ 哦， 即係我見到有好多唔同類型，因為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全部都係我揀嘅。 揀自己中意嘅， 系中意听，因为中意听。 嗱，因为咧，之前咧，我成日俾人嘅感觉好似好即系文静同埋斯文啦、所以咧，但我听嗰啲歌咧，有阵时又几 high 爬嘅， 系。 咁所以咧，夹咗呢个朋友打鼓咁行咧，咁就 perfect 啦。咁、就可以玩咧，你哋见到有Mania 啦，跟住然之后又有 Good for You 啦，嗰啲我成日都听嘅，但系就好少有机会唱。咁就夾佢，其實佢仲行過我好多，所以夾佢完全咧唔奇怪。 同埋有真鼓又真係另一件事啦嘛，即係你播住個 MO， 佢有鼓聲同佢即係喺隔離瞓，你再唱就另一個 energy 嚟㗎啦嘛。 係啊，冇錯啊。 哦，咁但係我想知道，咁你話一路拍呢啲片嘅時候，一路做緊即係自己嘅歌，咁其實係咪即係其實中間你自己可能個 library 裏面都收埋咗唔少嘅 demo 喺度，因為一路整一路整，定係其實一路都只貨緊第一隻而做呢？ 係真係，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有好多零零碎碎嘅都有咯。咁、不過嚟緊即係呢一首啦，同埋仲有嚟緊有啲推出嘅就比較完整。係啦，所以係的而且確有好多，因為我可能唔同時間會創作嘅都。之前有朋友問過我啦，話啲靈感喺邊度嚟，跟住我就話其實我真係。有陣時去廁所 係好合理嘅。有時我哋幫諗嘉賓啲卷軸都係喺廁所度諗出嚟嘅，即係沖涼嘅時候、啊。 但係呢一句唔係嘅， 呢句係 喺呢度諗， 呢度諗嘅係公司諗嘅， 係公司諗嘅。 我啱先正喺度諗， 喺邊度諗嘅咧呢啲嘢？ 仲要細水長流喎、 啊，係啦， 唔通就係 一定係。 洗緊手嘅時候啦，啊，開緊水嘅時候 咧，就係公司諗嘅呢個。 係啦，即係你就自己即洗手間嘅其中一個地方都可以係有靈感嘅。 係啊，冇錯。所以就其實寫落有好多零碎嘅歌咯。 嗯， 冇錯，就係講呢個。不過demo 嘅話咧。我都係咧，其實如果你上我 YouTube 咧，我特登保留咗嘅，有啲咧好 raw 好 raw 嘅，就淨係得個 melody 同埋啲歌詞嘅。 嗯， 嗰啲其實就係我成日會創作，跟住就啊諗到歌就錄低咁樣。 嗯， 係啊，我就擺上我自己 YouTube channel， 就係有嗰種感覺咯。 嗯， 但係頭先就話即係呢位嘅朋友 Underdog 就影響咗你好多啦。即係但係真正你可能自己開始會去做創作嘅，會寫下嘢嘅，係大概係幾時開始發生嘅事情嚟嘅？ 嗯，這個、呢個咧就要翻翻去，我諗大約係2018-2019年。 嗯， 跟住咧，然後咧，因為我一路都好想做歌手嘅，咁、 嗯、 但係我覺得咧。唔係就係香港啦，咁我覺得好多地方咧唱歌叻嘅人實在太多啦，即係例如我之前去歌唱比賽，哇，啲人好勁噶嘛，咩類型都有噶嘛，咁我就都有個心願，就好想寫到一啲係有自己感受嘅，係啦，咁所以咧之前其實已經有儲落呢個諗法噶啦。咁但係就即係要啲時間去學習下啦，咁跟住所以就。積累咗，而家我覺得終於啊啲作品都唔錯，可以推出街啦。 因為而家你推出呢一首即係英文作品啦，《Song to My Heart》嘅時候，聽你唱歌嘅嗰個聲底嗰一種咧，其實係即係同我哋聽如果唱開廣東話流行曲嘅聲底係唔一樣。嗯、其實係咪有學過，或者你本身有自己喜歡一啲嘅 artist， 然後模仿，然後變成咗自己嘅聲咁樣樣？因為係口實好多噶嘛，你嗰把聲係。系啦， 感动啊！ 系因为好，其实系特别只歌，可能冇 intro 一嚟第一下听一只歌就系你个 vocal 嘅时候，嗰下系好印象深刻噶嘛。系啦，所以就想知道即系、就是、你自己唱歌个嗰个声啊，嗰样嘢其实系点样样变成到有而家呢一个咧？你自己 嗯，哇唔得，真系好感动。嗱，我咧因为咧我以前咧唱歌咧系我把声咧其实系好薄嘅， 嗯， 咁咧我咧就有揾过好多老师嘅，咁跟住然后有啲老师咧都其实佢，我觉得佢唔系想 hea 我嘅，但系佢真系觉得你唱得唔错噶，咁但我死都要揾啲老师系你唱佢唱得未够好咁样，咁所以都练咗有一段时间嘅，咁。系啦，咁跟住就练到，因为我例如你哋可能有听过，唔知有冇听过啲英文歌比较澎湃啲，我当例如 Lady Gaga， 系啊， 即系我都好中意听嗰啲嘅，咁我就会之前成日都觉得，点解我中意听但我唱唔到嘅咁样，所以就系练翻嚟嘅，咁跟住就，所以你哋就听到呢个声音啦。 但系呢个过程应该都系要多少少时间，系艰苦，有冇一啲即系绝招点样练？因为我本身个人又系声底好薄嗰啲，我都有好多时候成日好羡慕，即系有啲 DJ 声底好厚噶嘛。 咦？你指住我啊？ 系啦， 系啊，我系啊， 好乞人憎噶嘛嗰啲人。咁我又想练口，但我又唔识。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你系点样去做咧？有咩绝招嘅咧？ 哇！即系嗰个训练过程会唔会有一啲？因为声底嗰样嘢有时候我哋会觉得就系天生噶嘛，即系你系薄同厚就系咁。点样能够可以即系转变到咧？你自己 都唔系噶，真系可以练到噶。 系 系啊，但系绝招即系唔可以就咁喺度讲。 OK， 商业秘密，商业秘密， 唔系商业秘密嚟嘅，因为真系好难就咁讲得到。 系系 就真系你真系当好似练功夫咁咯，你就喺嗰个喺嗰个。同老師夾嘅時候，係、 嗯、 啊，跟住佢係咁撳個琴，跟住你就係咁練啊練啊練啊咁樣，你真係 feel 到成個人咧完咗係會出汗嘅啦。 哦， 係、嗯、啊， 大概呢個過程用咗幾耐，你先開始慢慢發現，咦，好似 攞到個發聲位， 接近係啦、啊，做到我想要嘅嘢咯。 其實冇噶，冇止境啊，覺得有少少。咁不過我覺得嗰陣時我就。大約係咯，都係就係2018-2019年啦。咁跟住，然後我覺得我揾到一個聲音啟蒙嘅老師啦，叫 Raymond 啦。咁跟住，然後嗰時跟住佢都很短時間，我覺得3個月我已經即係進步咗好多。咁跟住就先至去嗰啲歌唱比賽入到位 啦。係咪即刻覺得個人有自信咗？因為你攞到一種你自己好渴望嘅聲 音 唱到出嚟啊嘛。 係啊，冇錯。 但我想知道其實咧喺度練嘅過程會唔會咧一路係可能由一首歌你自己好想唱，然之後就嘗試去 tune 自己嘅發聲位，不斷練嗰隻歌，去到有一下突然之間，哇！我唱到我想要 即可能我当 Lady Gaga 有一首歌我唱到那个声带，是不是一个这样 的过程呢？就真的有。 我那时候其实是要冇慢慢嚟噶，系真系降 key 噶，有时跟住然后慢慢唱，唱到诶、欸，好似隔咗一段时间，哇 hit 到咯，咁样要咪加翻咁样，即系都慢慢咁样练翻嚟嘅。 所以 hit 到嗰下系超级开心嘅。 诶系啊，跟住但系过完之后就会啊，都仲系未去到完结， 即系所以到而家都继续一路要 keep going 咁样去练落去啦，无止境啦，学你头先话斋。 啊！呢個人對自己要求都 好 高 喎， 不過 好事 聽得出係高喎咁樣。但因為你都講話即自己一路好渴望去想做即叫即歌手呢一樣嘢嘅時候，喺即一八年即大學畢業之後，其實有冇要自己揾 點樣 plan 啊？ 係啊，我已經知道咗你幾時畢業啦。 你做咩起人底啊？你 好后生啫嘛，我就见你咁后生， 受唔怕讲系嘛 ？OK 啊， 好啦好啦，当冇听过啦。好啦，喺你大学毕业之后咧，嗰阵时咧就谂住即系要搵嗰样嘢噶嘛，即系要搵一个自己所谓职业嘅时候，歌手系咪你嗰时觉得真系可以做到职业咧？定系都有啲叫纠结嘅？ 纠结啊，好纠结啊！嗱，嗰阵时咧，其实未毕业之前咧，点讲？其实。即係好老頭咁講，即係細細個都已經咁諗嘅。但係咧，即係大家嗰陣時嘅諗法都係，喂唔得嘅，你一定係大歌星先 OK 嘅咁樣。咁所以到畢業前啦，我已經有個諗法，都係好想做嘅，但我唔知點樣做。咁跟住嗰陣咧，所以就系啦，你哋都唔好提嗰件事啦，即系系啦， 咩都参加下咯， 咩都参加下啦， 比赛 咁啊，跟住然之后就我系除咗有份正职，就再有去教唱歌，再去学唱歌，然后再去上一啲音乐制作嘅堂咁样咯。 哇， 系啊， 而嗰时系即系翻紧工同步去做呢啲嘢， 冇错。 但你去上音乐制作的堂的时候，你是本身即是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都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学啊，定还是那时候真的完全都没什么的一些概念的呢？在音乐制作上面是 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的，因为都很欣赏有些创作歌手，即例如 Henry 啦，刘卓轩啦，因为他那时候我都是又是我们同一间大学这样，就是他看着他行出嚟咁樣啦，咁所以都有啲 concept 嘅，但如果真係實質做就唔識啦， 係因為好唔同噶嘛，佢一樣嘢 係啊，冇錯啊，所以嗰陣時冇啊，其實都係上完堂之後就好似上完堂咁樣，就不過都了解深咗嘅，大約會知道真係每一個步驟係點樣，除咗你真係唱歌之外，你知道唱歌現場同埋錄音又已經唔同啦，係 啊， 係啊，所以都會知多咗好多，咁就。終於大家而家就聽到我呢首歌啦。 但係一個有趣嘅，頭先你譬如練習想尋找自己個聲，係一啲你自己好中意，可能外國歌手嗰種聲底。咁但係到出自己歌嘅時候，喺香港呢個地方，因為香港流行曲嘅唱法嘅時候，用嗰種有時未必可以 totally fit 咗落去噶嘛。咁所以你自己去做歌，可能做嘅語言又好啊，或者出嘅歌等等嗰陣時，有冇都要考慮真係呢一種嘅問題咧？即係 language 呢一樣嘢。 啊，即系话出呢首歌有冇谂过？ 系啊， 系用咩语言？ 系啊系啊，因为到唱法上面用嗰种腔唱广东歌，其实可能亦都即系又要调节噶嘛？呢啲系咯，呢啲有冇经历过要谂咧？ 我咧其实出嘅时候咧冇谂咁多， 系 OK。 我系咧即系写嗰阵咧，跟住就因为有阵时咧会系灵感嘅时候咧，系会可以曲词一齐出。咁其實呢首算係一首嚟嘅，我都係改咗好少字嘅啫。 係。 咁跟住，然後咧，所以就英文咯，因為寫嘅時候，寫出嚟嘅時候，佢就係一齊就係英文。係。冇諗咁多，直到係錄嘅時候，先知道哦，原來咧其實都講究㗎，即係啲嘢唔同嘅，即係廣東話咬字同埋英文又唔同咁樣。 係啊， 係。係到錄音嘅時候先至再 發現到。 冇錯。 OK。No, I can fix it for myself. No, I can. No, I can fix it for myself. No, I can fix it. No, I'm not selfish. Do you know how much trust I put in you? Do you know how glad I'm to meet you? Do life by myself. Do you know how much trust I put in you? Do you know how glad I'm to meet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And I can't stop overthinking, 'cause I can't fix it for tonight. And I can't tell you how it hurts for the things you do to me, for the things you do to me. No, I can fix it for myself. 听过阿 Jack 刘志军嘅 No, I can't fix it for mysel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来港协助抗疫的最后一批内地援港医疗队成员举行欢送仪式，出席仪式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一共391名内地医护来港之后，两地医护并肩作战两个月。本港第五波疫情已经受控，市民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活动，他代表特区政府和香港居民表示衷心感谢。中聯辦副主任何靖讚揚內地醫療隊在港兩個月，日以繼夜抗疫，展現極高專業水平和敬業精神，香港疫情明顯好轉。內地援港醫療隊領隊宋宇田說，亞博館的所有患者已經全部出院，昨日治療中心轉為備用狀態，醫療隊全體成員感到振奮和鼓舞，認為所有努力都是值得。另外，內地援港醫療隊向林鄭月娥送上一件共有391名醫護親筆簽名的保護衣作為紀念。本港新增321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148宗核酸檢測陽性和173宗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個案，再多5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9万3千多人染疫，9120人死亡。新增个案之中有17宗是输入，有17宗是境外输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至今有超过2300间学校复课，今朝有26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包括21宗快速测试和5宗核酸检测，涉及24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其中2宗个案来自同一间学校，患者是一家人。

开心嘅音乐嘉宾咧，有今年嘅新人啦，刘志军阿 Jack 嘅。咁又有你头先，即系我哋都轻轻讲咗少少啦，关于呢一首你嘅第一首嘅派头歌《Song to My Heart》啦。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咁啊再深入去讲下呢一首属于你第一首嘅歌啦。 系，咁啊，我估先，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呢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发现嗰个底好有趣嘅，即系一啲好电嘅嘢啦，好有活力嘅一种感觉啦、嗯。其实我谂就系本身咧写呢首歌嘅时候有谂过嗰个节奏或者个 BPM 系咪应该放翻慢少少咧，去配合翻啲主题咧？咁但系唱下，你发现自己越唱可能越起劲，或者你个 demo 越写越起劲嘅时候。本身可能是一个慢啲嘅速度，但是最后较快咗少少，就而家成就咗而家呢一个嘅速度去呈现俾大家睇啦，咁样样。 我有啲类近嘅谂法，我想估嘅、嗯，我觉得呢一首歌本身个 demo 咧，真系应该系嗰啲抒情慢歌，好即系嗰种自我质疑好强烈嘅时候，自己对谈咧，唔系呢啲咁缤纷嘅嘢嚟。我谂你本身可能你自己创作或者个灵感嚟唔系咁样样嘅，咁咪加咗即系有朋友同你帮你一齐去做编曲监制咁样，可能大家一齐去倾呢一首歌，我有个 demo 嘅时候，点样样将佢即系 finalize 变成完成品嘅时候，话不如唔好咁 set 啦，年轻有活力系咪先？即系面对啲问题有时唔使咁惨嘅，不如将佢变成一首轻快啲嘅歌，做翻个 contrast 啦。所以而家听出嚟，虽然嗰样嘢系不断自我质疑嘅一个主题，但系出到嚟系，如果你就咁听系可以好兴奋，即系好舒服嗰啲夏天咧喺沙滩嗰度 hea 住，跟住喺度听嗰啲 好超 好超嗰啲系，佢可以系一首咁嘅歌嚟噶嘛。咁我覺得係有一個咁嘅轉變，即係同阿斌估嗰樣其實有啲似嘅都。 不過我就可能係喺個速度上面，你就喺嗰個內容同題材上啦， 甚至乎個聲音嘅選擇上。好啦，交俾你揭曉我哋喺度估嘅呢樣嘢 係咪轉變， 真係咁咧？ 你哋都好醒， 所以真係當初嘅時候嗰、那個即係當初諗嘅個靈感嚟到係慢嘅。 冇错， 嗯， 最初写呢首作品《A Song to My Heart》嘅时候，其实当时我哋由最初开始考究嘅啫， 个灵感喺边嚟啊？ 系点样？系啦，点样开始先？系嗰阵时个人嘅状态系点样样嘅先？ 我想话你哋好醒嘅就系呢首歌咧，我觉得系一个 blessing 嚟嘅，系一个祝福嚟嘅、嗯。因为咧，我写嗰阵个状态咧，我系上年写嘅，跟住我上年咧都系仲系翻紧全职咁样啦。咁、嗯、但系我系好，即系觉得好搵唔到自己喺呢份工作嘅意义，或者甚至系人生其他地方嘅意义。跟、嗯、住然后咧系喺一个极度低迷嘅时候。跟住寫呢首歌嘅，係、真係低迷。我好記得我寫，即係我寫之前咧，係我覺得個人係心痛添嘅。跟住係寫完好似啊釋放咗啲嘢嘅感覺嚟嘅。咁跟住然後就啱先有提到啦，跟住 Underdog 就喂其實可以整個呢啲歌好聽啦咁樣。咁所以就跟住我哋慢慢再逐步揾朋友，跟住編曲喺度諗點樣編曲。Exactly 就係我覺得我。雖然係喺好心痛嘅時候寫啦，但係我想咧，我啲歌係俾大家有一種送一份禮物俾你，或者送一即係一個信息、一封信俾你咁樣嘅。咁、所以咧，呢首歌最後編曲咧，佢有問我話你想點樣編，跟住我就話誒揀 Clean Bandit 嗰啲。我係諗起唔知道有冇聽可能佢比較出名係 Rather Be 啦，但係仲有一首叫 Stronger 咁樣，我覺得個歌詞係有少少似嘅。係啊，雖然佢都會有一啲 doubt 啦，但係咧你聽落去咧，其實你係會好開心，即係你會想 keep 住繼續聽。跟住佢哋個 MV 又好鬼搞笑咁樣咧，跟住揾個男人去咪嘴嗰啲。咁所以最後結果咧做咗出嚟咧，我覺得係。好好啊，系好好啊，即系大家如果想深入咁睇，就会知呢首歌其实系出自于一个好重嘅挣扎同埋 struggles 嚟嘅。但系如果就听咧，有啲朋友可能就啊，你个造型好 Q 啊，咁样 所有嘢都好缤纷啊， 笑容好灿烂啦，咁 样系啊，冇错啊。咁我就觉得呢一个作品系值得大家可以有唔同嘅层次去睇嘅。 可唔可以好奇一下，当时你话翻紧一份嘅全职嘅工作，令到你即系都开始思考自己嘅人生。嗰阵时你系做紧一份自己唔系咁喜欢嘅工作，定还是系因为嗰啲工作可能真系好日复一日，令到你开始觉得啊，我仲有除咗翻工，仲可以有啲咩做咧？咁样 啊？嗰阵咧系我。先要講啦、我覺得咧，其實公司嘅人都好好嘅，係真心。跟住然後同埋工作量咧 都唔多嘅。 嗯， 但係我就係覺得啊，真係好似唔知自己做緊咩。同埋咧，尤其是咧嗰排係work from home 嗰啲咧，即係你處於一種好似。啊！唔知道自己發生嘅咩事嘅狀態， 好似又翻緊工，但係又好多，好似多咗時間。 係啊， 就喺自己屋企嗰度。我除咗份工作，有啲咩可以做咧？ 咁就好有呢種感覺啦。咁跟住，然之後，所以同埋一路都想出歌啦。咁嗰陣時我就諗緊去唔去外國嗰度讀一啲關於音樂嘅 course 嘅、 嗯， 我都有報到係有呢、這、一個。台灣有一個 course 啦，係讀 musical 啦，跟住英國有一個 course 就係 songwriting 啦。咁、 嗯、 但係咧，最後咧，我真係諗深一層，我想讀個 course， 可能係出自於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仲未夠班啊，仲未夠班啊，點點點啊。咁所以我同朋友傾嘅時候，跟住我就話。尤其是咧，啱先咪講又係 underdog， 一樣要 Q 佢，因為佢好緊要。咁佢咪話佢想做全職鼓手嘅。跟住我同佢好老實咁講，我話嗯，其實我都想出歌。咁我其實讀嗰啲 course， 我讀完可能都係俾咗嚿錢嗰間學校。跟住然後我其實都冇歌出嘅。咁跟住我話哦，但係我諗下，其實香港好多好 talent 嘅音樂人，即係。不如在香港做啦， 嗯嗯， 跟住然之後，結果我哋就夾咗呢個 project 出嚟。 哦 ，OK， 咁直情係咪去到就要將個工作放棄咗嚟，即、就、係、是、出歌去做歌咁樣咧？使唔需要去到呢一步 啊？我最後係有辭咗職嘅， 係 咁，但係就其實兩件事，我覺得唔係完全拉楞咯，即係嗰個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喺嗰度嘅。時間已經夠 了 是我在那份工作的時間已經夠了這樣同時就在做歌 是 是就是一個這樣的心路歷程 那算不算現在叫做雖然兩件事不拉楞但是多一點時間出來去做歌的時候就想著個產量可以提升到可以真的寫多一點但其實這個過程可能都未必是很容易這樣呢 嗯我就覺得係會可以真係擺多啲心機喺音樂上嘅，咁、 嗯 嗯、 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會我會真係有寫多咗，但我都想係專注咗呢幾首咁樣、 嗯、 先。嗰陣就係一個翻去上年嘅時間寫咯，係係啦。不過我其實我都有 keep 住有啲。自己寫咗嘅 melody 啊，嗰啲嘅， 即係有啲碎片喺度一路儲咗喺度噶啦。 係啊，可能又係唔知幾時會出現嘅。 都係啊，之前我記得唔記得同邊個訪問佢都有講過，又係一啲靈感嘅嘢嘅一個方法。嗯、啊，我記得有高輝咁，佢有講即係靈感嘅，佢話有得可以留住佢哋有嘅時候。即佢就會抹低，跟住啲碎片儲住， 之後就再慢慢拼湊翻埋去咁樣樣。 係啊， 咁但係通常你啲靈感，嗱我哋見到呢一首作品就好實在地係講一啲好自己嘅生活嘅一啲諗法啦。除咗呢樣之外，你好多時候可能寫嗰啲靈感會係嚟自一啲咩題材啊咁樣嘅。 嗯。我寫嘅時候咧，有啲都幾天馬行空嘅，不、 嗯、 過我唔知嗰啲會唔會有機會 release 到俾大家聽咯。即係我會諗過，例如有一啲咧係，例如我哋可能搭地鐵啦，跟住咧你咪會見啲人一定唔會傾偈先啦，跟住 係啊， 係啦，咁然之後第二步就係一定會戴住耳機先啦，咁跟住然後咧，咁地鐵咪會有呢一個都會票嘅，雖然而家可能少啲人用。但係嗰陣時佢嘟完之後咧，佢會話俾你聽仲剩翻幾多程咁。係 係。 嗰個突然間有一下就諗，如果佢嘟嗰個係講緊你仲有幾多日生活？ 哇！你嗰啲題材全部都好 科幻嘢嚟喎，可以玩，可以玩喎！即刻同呢只唔係，跟住佢嗰啲咁科幻嘅，但係用啲好繽紛嘅音樂嚟包裝住。 係啊，跟住佢又用一啲好開心嘅通去唱一啲好可能係好得啊，或者可能好沉重嘅嘢。 跟住下次染一個好 sharp 嘅藍色嘅頭，食住波板糖，但係講一個咁得嘅 message 咁啊！ 呢個可能就會漸漸成為咗你嘅特色。 其實我覺得好正喎，呢啲即係用一啲咁繽紛嘅嘢，但係其實裏邊內裏細啲 係 好 creepy 嘅， 係。 我覺得幾好啊！呢、這個有得諗喎、啊。 有冇諗過呢方面嘅嘢？即係可能諗過一啲，我嘅風格係咪就咁樣去俾大家去認識定點啊？諗到呢啲位置未啊？ 冇嘅。 今日開始可以諗下喎，咁 可以試下喎、啊、呢、這個，我覺得幾好啊，有衝突感啊嘛呢啲嘢。 係啊， 但其實 make sense 嘅喎，咁你每一日過就係每一日倒數噶啦，但係都過客會好形象化咯。 我冇諗過你喺都會票嗰個位度諗到啊， 同埋都改一下，真係好實在，就係話俾你聽，真係少咗一日啊，少咗一次啊咁樣。 嗱 ，MV 畫面又諗到啦咁啊。在最尾嗰度先至出呢下，前面都係嗰啲搭車邂逅，見到個男仔好靚仔咁嗰啲咧，跟住點解去到出集嗰日，突然之間先至，哦，仲有幾多日咁樣，突然之間個埋尾，哦，好得咁樣個 storyline 咁。 跟住又係嚟一啲好繽紛嘅編曲，咁啊講下編曲啊，即係呢首歌頭先我哋都講到啊，就本身嗰個題材都係一啲開始係沉重少少嘅心情嚟先嘅，即係都係諗緊自己人生嘅方向，但係點解去到最後，即係同一啲嘅朋友去傾？到底首歌要怎样编的时候，到现在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好像 挺 开心的状态，或者挺开心的一些节奏这样。 嗯，是的，因为那时候我是就是 send 了 Clean Bandit 来做 reference， 是是，因为我听到他那首 Stronger 我觉得挺正的，就是你又是看歌词，就是当然你可以两面看的，他又是有些都正面的意思，但是他其实一开始他首歌也是讲话啊，有很多人叫我要这样这样，有很多人叫我这样这样，跟住然后呢我就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 OK 的，我为了你我可以就是 stay strong， 跟住我就觉得啊，我都即係想有呢個感覺， 嗯， 大家聽到首歌唔使再好似捧住有嚿黑煙咁樣，一聽到 Jack 啲歌就，哎呀好黑啊！Oh no！ 嗱，應該最好就係咩？啱先嗰啲方法， 即係講一啲得嘢，但係用繽紛嘅方法， 冇錯。咁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就咁聽首歌嘅時候又覺得好正， 嗯嗯， 但係如果想去深思嘅時候咧，又會有一啲嘢帶走咯。 嗯，OK， 咁呢兩位嘅編曲監製嘅朋友有冇得都介紹一下，即系 Elliot 同埋 Ethan， 即系點樣認識啊？同埋點解啊？呢首歌你就會選擇揾佢，係咪都識咗好耐，大家交流咗好耐嘅朋友嚟嘅？ 呢，這個咧其實係因為係 Underdog 嘅師弟嚟噶 Elliot。 哦， 咁咧跟住佢哋亦都有夾一隊咧叫做 Kaylee 啦。咁跟住佢哋近排又去到英國嗰度出 tour 啦，好勁啦。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就話：喂，Elliot 好正啊！即係佢做嗰啲音樂好正，所以佢就介紹咗俾我。咁跟住 Elliot 咧喺佢做緊嘅時候咧，咁佢以前對 band 咧就叫 Strange Life 啦。咁跟住佢嘅隊友就係Even Tang 啦。咁所以佢就又想再揾多個朋友，令到成件事再好啲。結果就係咁樣騰騰呱呱騰咁樣，我又出咗一個好正嘅 team 出嚟。 咁，去到佢哋作為即係編曲之外，亦都作為呢首歌嘅監製啦。咁佢哋喺監製嘅 position 嘅時候，即係可能係喺錄音嘅處理上面，係咪就會 take up 多啲？即係個過程，即係佢哋點樣去幫你去唱呢一首歌咧？ 哦，呢個就好笑啦，即係我自己寫咗英文歌啦，因為我話我好感受到寫嘅時候係英文啦，即係冇諗咁多嘅，但係咧佢哋兩個咧就係好道地，真係講英文嘅朋友，係 哦。 結果咧到監製嘅時候咧，即係我例如寫咧有啲 th 字開始嗰啲字咧， 係。 跟住咧， 執你嗰啲字啦， 冇錯，係咁執，係咁執，係咁執，係咁執，係咁執。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咧錄完之後咧，唔係，不過我要喺度感謝錄音嘅嗰個朋友嘅，就係卓文啦。咁咧，佢個 section 咧係無限 extend 咗，然後我錄完之後咧。跟住我哋就講笑話，我哋以後都唔好寫嗰啲咩 th 開始。 你仲要係咧？你第一句已經有幾個字個 things that 啊，你已經有連續兩嘢已經嚟。 因為我哋唔好再寫嗰啲。 要戒啦！ 係咪因為佢嗰個 th 其實佢發音係條脷係有少少唔知點 頂地咁 攝咗落去啲 z 啊 things 啊咁樣。哇！ 但係佢頭先講話，即係佢個呢個 session 都延長咗好多。你其實本身自己預計啊，預計去做呢個錄音過程，你自己打算本身係諗住用幾長嘅時間去做得好嘅可以。 其實嗰陣時冇諗咁多嘅，咁但係約咗時間咧就係兩個鐘咁樣。 OK OK OK。 咁跟住結果就extend 變咗五個鐘咁樣， 哦咁唔算好誇張 嘅，通常話唔知一個 session 係咩三個鐘定六個鐘啊，係嘛？ 係啊 ，OK 嘅 ，OK 嘅， 好啦，要基本， 要嘅係第一首歌，你可以話係啊，我今日花盡咗心思用咗五個鐘， 我以為你係本身話兩日延長咗做咗五日咁樣， 唔係 ，OK 啦。 咁喺呢個發音之外，喺情感上面，我諗相對地應該就會容易啲，因為始終呢一首歌嘅創作係你自己曲詞，咁所以嗰個 message 嗰個 emotion 應該就自然啲啦，係知純粹發音難啲啦，係咪？ 係啊， 係啊，冇錯。 但我反而好想好奇一樣嘢就係咧，因為既然佢本身寫呢首歌嘅時候，啲畫面全部都係一啲唔係咁開心或者可能好迷茫嘅嘢嚟噶嘛，點解可以唱到咁開心咧？你錄嗰下個畫面，你諗嘅嘢係啲乜嘢咧？系，因为你最初应该系觉得，唉，翻工啊，唉，人生冇意义啊，唔知可以做乜啊，喺屋企啊，要 work from home 冇嘢可以做，但系跟住突然一唱嘅时候就好开心嗰、啊那个状态。 呢一个咧，其实你哋如果真系听翻嘅话咧，佢唔系完全地系你哋听开。即係淨係開心嘅歌咯，佢、咧其實係去到 bridge 嘅時候咧，係有段係 bright 咗嘅，即真係係帶咗嗰個心情係真係開心啲上咗去嘅。咁所以你哋聽到其實一開始都係有一啲暗底嘅 sadness 喺入邊。 O K， 係啊， 有個推進上去。 係啊係啊，喺 bridge 嘅時候咧，嗰、那個歌詞咧就會講多啲係啊，你會唔會 fly with me 啊、，let it go 啊呢一種咧。就是真的 bright 啲，但是其實其他呢都是仲有少少係冇咁開心嘅。 咁、我又講下個 MV 啦，個 MV 都好配合到呢一次即係、一個聽起上嚟好繽紛嘅一個狀態啦。去安排呢個 MV 嘅時候，有冇話自己係去度咗構思嘅一啲咩畫面先，然後再同團隊去傾咁樣嘅？ 這個呢就好玩的，我覺得。成個 storyboard 呢其實交咗俾導演嘅。係啦，交咗俾導演朋友嘅。咁但係一開始同佢傾嘅時候呢，我就話係已經想像有兩個角色㗎啦。因為首歌已經係分裂啦。咁跟住我就話點都係有兩個角色嘅。咁嗰時仲諗緊會唔會搵另一個女仔朋友跟住扮另一個我咁樣嘅。咁最後就佢同我講話得個 technical 搞得掂嘅，跟住就兩個都係自己啦，咁啊再好玩啲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所以你哋見到咧，呢、這個有啲 deep 嘅，你真係要細睇就明佢講緊咩咯。咁首先咧，嗰兩個一開頭嘅角色咧，綠色幕嗰個係內心嚟嘅。 OK， 佢咧其實係比較個角色設定咧係勇敢啲同埋燥底啲。 哦， 係， 即係去馬啦咁嗰啲嚟噶。仲谂乜嘢啊？哎，咁嗰啲嚟嘅，咁跟住然后咧，黄色嗰个咧，好 Q 嗰个咧，系比较演出嚟嘅。咁呢个故事就系讲咧，系佢哋两个同一个人嚟噶嘛。咁佢哋都中意男主角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同男主角一齐嘅话咧，即系去拍拖或者去见面，咁系黄色嗰面啦，因为佢系外在嚟噶嘛。 系。 咁佢就觉得，佢应该中意啲好得意嘅，或者啊唔知点样嘅。 系。 即系佢有另外入边嗰面就系。去馬啦，咪同人哋講咯，就扮乜嘢啊咁嗰啲，咁所以最後咧，係最後 ending 嘅時候，佢發現 有另一個， 竟然原來佢已經係同緊人哋一齊噶啦。 哦， 但原來嗰個就係內心 內心嗰個咯，係啦， 係 咯。啱啱聽你再咁樣解完之後，我再諗翻啲畫面就係、是，真係。呢、這個真係幾犀利嘅，即係導演佢哋做到呢一樣嘢咯，按住首歌， 同埋佢用一個愛情嘅故事去代入咗原本呢首歌講緊生活嗰樣嘢，亦都係即係令到呢隻歌多咗一個層次去俾大家去理解咁樣啦。 所以你真係嗰隻咩都會 pass 嗰個咧， 都啊， 真係可以地下鐵碰著他咁樣好開心，然後埋尾。我諗都係因為睇咗你嘅 MV， 所以令到我覺得個尾，因為今次其實個尾都已經有嗰種突然之間轉氣氛啊嘛， 係啦，就是嘟嘟下，跟住然後個男主角就見唔到個女主角，因為佢嘟到冇曬日子啦，咁應該係咁啊。 係啦，出閘嘅時候，跟住望翻轉頭個女仔 消失咗啦，已經 好似飛龍拆完手指咁慢慢消失咗。 灰咁樣， 原來因為佢最後一日啦。哇！諗曬，幫你諗曬故仔，呢個真係好正，呢個好好期待有一日。 期待你嘅都會票可以免世， 可以諗下，我哋可以傾下，我哋可以揾係咪後傾下點樣做呢件事咁。係啊，咁啊，所以為大家介紹即係今年嘅一位女新人啦，佢叫做劉志軍 Jack 嘅，有佢。第一首嘅 partner 作品阿松同埋 Hard 嘅，咁啊，咁啊，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啊，期待你跟住之后嘅作品啦， 多谢你。 For many things that we were told to do, sometimes they delete you to catch the wrong things. Have you ever listened to your heart? Do you listen to what it tells you? There's a time I've been asking why alone. I'm so confused with my existence. I don't ever understand why I am here. Why am I here? It sounds so silent. Does the worry need me? Am I a mistaken plan made? Who can tell me the truth that 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know. Okay. 即刘志冠嘅歌 ，A Song to My Heart， 听日见。